大匪看天下第三节，哇！我做节目做得好沉啊，因为平铺直叙其实都相当闷下。不过讲咧，第三节想讲下全港最大犯罪集团无恶不作，最近又发现咗偷嘢、呃政府钱啊，日日都有事发生，非礼、强奸，乜都做得出，仲话要讲下佢哋就有辱警罪。呢啲咁嘅冚家铲仆街，唔好咁沉，屌两句先。我都唔明香港嘅警队而家败坏到点样，同废人系冇分别噶啦。因为咧，日日呢啲新闻，日日都系警察有问题，跌咗个电单车。我相信，因为咧嗰电单车好重啊，因为我有电单车牌，当然知啦。有个交警俾人哋睇到。跌咗个电单车，佢扶唔起佢，连最基本扶起佢嘅体力都冇。即系我冇谂过咧，香港嘅警察咧腐败程度同埋腐烂程度去到呢个日子。训练究竟系训练乜嘢？以前我哋好好噶，睇新泽师兄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又机警啊，又敏捷啦、啊，啊，你唔好讲啊，睇下当时嘅拉炳哥啦吓，亦都唔好讲话关礼杰咧，直头跳过对面嗰啲咧，嗰啲作大嘅啫。但系基本上喺我哋心目中，过去呢由 ICAC 成立到而家，系成个形象系扭转晒噶啦。我亦都唔系话你黑警啊，当时喺占领运动嘅时候，你打示威者啊，打占领人士啊，我唔讲呢啲，净系讲你哋习惯互相包庇。有事 PTU 做得好嘅，任达华讲啊，你系我哋嘅人，我实睇住你，即系林雪唔见警枪。因为你是我的人，我要看着你，全添人就去跟他找回支警枪。现在警察已经败坏到这样的状况了。所有不好的事、黑的事，如果只要不爆出来，就互相包庇，能够做得几多几多。还要有我们政府最高级的官员出来讲。支持辱警罪啊，闹佢乜嘢唔得，跟住佢闹市民啊，跟住又话私人聚会嗰啲咁嘅垃圾。但係投考警队一样破纪录。梗係啦，有房屋津贴高薪啊，大陆都係啦，高薪养廉，香港不嬲都系㗎啦。啊，唔使点做行必，呢啲叫乜嘢啊，五湖废人啦，唔即系嚟自五湖四海嘅废人啊，行行企企食饭几味。有阵时候我见到佢哋，我都会讲，我其实同差佬嘈过好多次，即系咧而家觉得咧公权力喺佢手，我中意点就点。好似呢轮啊抄牌啦，因为要加价啦，永远都系咁啦，抄一轮咪加价咯，啊，做场大龙凤。必然的了。但是就有这些所谓建制派为他们护航。啊，甚至叶刘淑仪，因为他的票很多是来自公务员的。那你们就扯猫尾。看到有些新闻呢，好像很可悲的，是不是一些新闻，是日日都有这些新闻。日日都有警员行骗图色事件，呃人钱，争大耳窿，洗黑钱。每一日都有偷嘢，啱啱又揭发咗有个偷嘢。我问你啦，呃津贴，究竟系做紧乜嘢？昨日仲有单仲奇怪，五警上门啊，逼武卖楼炒大镬，最难抢枪轰伤两警，其中一个一粒子弹射枪大右大腿，射埋右小腿，即系穿过咗再去。你话佢系新仔，可能系 因为近距离发射，所以咧子弹穿得过，对肌肉咧、神经咧造成伤害是必然噶啦。你我唔系睇电影，但系点样可以抢到你支枪？你支枪系三重保险，仲要开到识开你支枪。两个差佬压服唔到一个人，何况你五个差佬上门？你究竟你哋喺军喺警校里面受训嘅系乜嘢？唔讲嗰个人系咪有精神病患，亦都唔好讲个老母乜，我哋乜都唔讲，我净系讲呢啲。你哋嘅训练，新仔都好啦，最基本嘅训练，你哋都做唔到。连戴上手铐你都做唔到，咁我相信你话哎呀，佢哋两个新仔，两个新仔啫，你五个差佬上门，永远都系老大新噶啦。咁老嗰个可能咧，因为香港是一个相对安全嘅地方，安全嘅城市，变咗好多时候咧就系搞得掂，求其就过咗啦。尤其而家。最麻烦嘅就是天眼系统，因为咧嗰阵时咧，旺角掟呢个抢水弹落街嘅时候咧，净系为咗考唔考虑装呢个天眼咧，都争论咗好耐。但系而家基本上，我谂你装呢个天眼，香港地都冇反对声音啊，所以林子健未家告佢咯，因为你天眼跟住佢啊嘛。四周围都有的，越天眼越多，那个地方能够藏污纳垢罪恶的就越少，即是大耳窿上门收数。怎样上门？全部下底拍晒，戴口罩，戴口罩管理处入嚟望到你登记身份证，假身份证啊，泼红油啊，怎做啊？而家系越来越个透明度越来越高，人嗰个私隐度越低，犯案嘅，所以只有呢个最难抢枪，最难先。甚至而家你话你有个僆仔19岁，去到杀咗个女朋友喺台中，吓咁巧我台中翻，都系因为有天眼睇住你去边度，孭住个箧出去，跟住冇个箧翻嚟，跟住上去，跟住你柜员机边部机揸住嗰张卡揿钱。而家犯罪系好难嘅，所以香港一变咗金融城市，成日金融炒炒买卖，啊俾贴士你或者夹钱，跟住炒高炒低，跟住从中逃利。伦敦金呃咗你冇受报，情愿。真真正正抢劫嘅有几多少？可以早轮个天水围嗰个抢劫咁，佢预咗嚟拉啦，因为佢喺呢个社会度适应唔到啊嘛，所以佢真系打劫，跟住坐去等你拉，拉咗我又坐几年咯，咁咪又唔使喺出边啦，佢成世人就喺监狱里面过。但系你睇下你差佬掉以轻心，你哋嘅训练喺边度啊？系咪学林郑一样啊？识擦鞋咪得咯。我曾经做节目讲过，我话基本上香港就林郑话事，冇中联办。啲人又话中联办互相勾结啦，乜乜乜，好多即系舆论咁讲啦。咁我冇话我睇得准，亦都冇话，但系个判断系咁，个身体语言话咗俾你听。而家香港就林郑独大，所以佢公开红杏出墙。或者咪有习近平啊，仰慕爱慕之情溢于言表，公开讲呢啲咁嘅嘢，呵欠奉承，狂擦习近平鞋啊，喺特首记者嗰度啊，记者会嗰度系咁样讲，系咁讲，所以咧，香港林郑独大。中联办私人独潮水已经成了惯例了，开咪呢个惯例开始了， 林鄭做任何嘢，冇人可以挡到佢，除咗中央習近平。我相信佢係有乜嘢事可以直接同佢傾。喺呢次两会睇到好多人性啊，陈志思啊，田北辰啊，出尔反尔啊，啊为咗做即係包括我相信呢，有多时候佢都仲讲少少人话嘅人，范富人范徐丽泰，而家为咗个仔嘅仕途，而家讲啲嘢同两年前讲嘅嘢都唔一样。呢班人究竟有几丑恶，点样同习近平做势？嗰两票反对票嘅，王岐山加习近平，因为嗰两票，嗰几个人投弃权票、反对票，嗰两个够胆投呢啲票嘅，基本上就是习近平加王岐山，佢哋嗰几个人啦，因为唔好睇嘛，全票当选，即系好似汪洋咁，全票当选系唔好睇啊嘛，系咪啊？梗有反对嘅声音嘅，我容许你有反对嘅声音，表面上有几核突，得几核突。彭定康讲得啱，我哋香港嘅败坏系败坏咗。在一些香港人的手上，因为你将你自己的底线越降越低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是没有底线的情况底下拎晒出来，而很多曾经啊，是呢在网上的意见领袖啊，同埋呢时事政论那些，现在都即是不敢讲话为钱啊，转晒风向标啊，变咗做金融，做股票专家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个价值，每一个人都有嗰个底线。咁佢嘅底线就係冇底线，林鄭。而家香港嘅官员政府都係。基本上，如果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话民建联低能嘅嗰啲人，好似白痴咁，佢唔系呢啲人入唔到民建联嘅。呢个大英讲得啱，唔系呢啲人佢入唔到民建联，唔系呢啲人点样可以做特首咧？手段高明，人格系另外一回事。我都觉得林郑系做得会。相对好啊，佢系对香港咧整体经济啊、施政啊或者各样嘢好嘅，但系佢做习近平只马条女都好啦，系咪啊？讲到咁样啊，仲唔系条女？系咪啊？做埋习近平条女，横掂同个老公长期分开噶咯，都唔争在啦，系咪？啱啱啊！咁嘅情况底下，香港共产党一言堂就係梗㗎啦。因为个特首做咗俾你睇，但係唔係中联办一言堂。佢同梁振英嘅分别喺呢一度。所以佢因为隔得重数少，喺某一啲对香港有利嘅政策嗰上高，佢係会做好多。但係当香港的利益和共产党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，他都依然会站在共产党那边。这一节讲到这一节，这里下次回来。